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一，北京晴转多云，20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参加党的19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强调，万众一心，开拓进取，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解读党的19大报告，伟大变革第二篇，经济体系现代化，哪些调整，哪些创新。 李克强、王岐山、张高丽分别参加党的19大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陕西省代表团讨论。 党的19大举行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介绍加强党建工作和全面从严治党有关情况。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分别发来贺信，热烈祝贺中共19大胜利召开。 外国领导人、政党和组织祝贺中共19大召开。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大会时刻。 习近平同志昨天在参加党的19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强调，党的19大报告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要深刻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论断，深刻学习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深刻学习领会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深刻学习领会党的建设的新要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开拓进取，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气氛热烈，9位代表分别结合实际对报告发表了意见，畅谈了认识体会，一致表示拥护这个报告。习近平边听边记，同代表们深入讨论。六盘水市盘州市淤泥乡严伯村党委书记于刘芬发言时说，广大农民对党的19大报告提出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十分满意。习近平听了十分高兴。 有30年能吃定心丸了吧？ 对，我们就不担心这个土地还会有什么变化，所以这也非常高兴。 毕节市委书记周建坤讲到，把支部建在生产小组上，发展脱贫攻坚讲习所。习近平强调，新时代的农民讲习所是一个创新，党的根基在基层，一定要抓好基层党建，在农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基层党建啊，一定要夯实，否则啊，我们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脱贫的话呢，是强有力的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力来加以引领的。 六盘水市中山区大湾镇海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杨波谈了自己连续8年坚持当驻村第一书记，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体会。习近平表示，对在贫困攻坚一线的基层干部要关心爱护，各方面素质好、条件具备的要提拔使用，同时要鼓励年轻干部到脱贫攻坚一线去历练。 现在的战场，第一个100年重中之重啊，就是在扶贫第一线。你在别的地方在温室里成长的那些，那都慢着点儿啊。温室里成长要提拔，再到这些第一线去走一走、练一练，看看是不是能脱颖而出。赏罚要鲜明。 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希望贵州的同志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创新发展思路，发挥后发优势，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们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做出这个重大政治判断是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考量，我们必须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完善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推进和落实各项工作。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特别是保持各项战略、工作、政策、措施的连续性和前瞻性，一步接一步，连续不断朝着我们确定的目标前进。 习近平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党长期执政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这样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必须持之以恒，善作善成，把管党治党的螺丝拧得更紧，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四个意识落实到岗位上、落实到行动上，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同志昨天在贵州代表团的讲话在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加紧步伐，实干苦干，将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到贵州发展的各个领域。央广记者张兆福、何源报道。 作为一个农村基层代表，真的是备受鼓舞、备受振奋，心里面一直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情怀里面不能平息。 在昨天的贵州代表团讨论中，盘州市玉泥乡阎伯村党支部书记于刘芬第一个发言。作为连续三届的党代表，于刘芬向习近平汇报了贵州交通建设、农村产业扶贫的情况。 在我发言的时候，总书记跟我互动，他可能有七八次这样的提问，我一直在问我农村的工作情况，这说明了我们总书记啊，装在他心里面最重要位置的还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活。 六盘水中山区大湾镇海嘎村驻村书记杨波向习近平汇报了海嘎村的扶贫进展。习近平表示，要关心爱护贫困攻坚一线的基层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第一个百年重中之重就是扶贫的第一线，做得好的要奖励，要重用，赏罚要分明。我觉得这句话也给我们广大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驻村干部、青年干部指明了一种方向，注入了更大的精神活力吧。 贵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申怡琴说，习近平对贵州代表团学习理解十九大报告做了精心的辅导，深切感受到习近平浓浓的为民情怀。 在总书记参加审议的这个过程和他的重要讲话当中，他与代表们亲切交流，每一句话都体现了对民生的关切，讲到了脱贫任务完成的时间问题，基层组织推动脱贫攻坚问题，要关心一线的扶贫干部问题等等，方方面面都充分体现了总书记浓浓的为民情怀。 习近平在讲话中肯定了贵州省十八大以来的发展成果，并对贵州续写新时代发展新篇章提出了要求。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说，贵州将把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到贵州发展的各个领域。 我们一定将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殷切期望转化为全省人民奋发有为、奋力赶超的磅礴力量，实干苦干加油干，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 我是大会现场直播的观察员王健，报告蕴含哪些重大的思想？ 我是时政记者马闯，这些重大理论经历了怎样的演进？ 我是上会记者张绵绵，理论到实践如何发展创新？ 层层深入，步步推进， 我们一起为您解读十九大报告， 解读伟大变革。 经济体系现代化，哪些调整，哪些创新？ 都说质量和速度不可兼得，我在大会堂听总书记报告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中国经济这五年之所以成绩亮眼，恰恰是因为它在速度和质量之间找到了平衡。这就好似一列高速行驶的复兴号列车，不但速度快，而且方向稳， 这实属不易。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体系现代化的提法格外显眼。事实上，在中国人的脑海当中，最初现代化的构想就是指的经济领域。但是块头大并不代表身体强，经济的体量大也并不代表结构合理。经济体系现代化关键在体系二字，中国经济正在从长体重向强体质转变。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提及而不稳，复兴号列车两侧不断闪过的中国风景，在发展中变化，在变化中发展。那么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是如何从过去延伸向未来的呢？ 王健说体系二字关键，那我来说说经济。经济这个词很大，大到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经济这个词也很小，小到牵动百姓一日三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后，39年不曾改变。在这个不变的路线规划下，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是在2014年5月去河南考察的时候，但对我来说，第一次面对面听他系统阐述经济新常态的特点是在那之后的大约半年，他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立冬刚过的北京天气微寒， 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速度、结构、动力，总书记为经济新常态框定了三个关键词。一年后，同样是在秋冬之交的北京，他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改革新思路，为经济结构转型按下快进键。 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 在跟随总书记考察调研的多个场合，都听他讲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他说这是中国经济的指挥棒、红绿灯，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开出的实用药方。 中国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如何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中国需要榜样。今年4月1号，雄安新区横空出世。此前一个多月，总书记在河北安新县考察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时，就已经讲明了它的重大意义。 雄安新区将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必须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理念，努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大发展需要大战略，大战略需要大手笔。雄安崛起必将改变整个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版图，未来中国经济新格局也必将更加平衡。 正如马场说的，各区域协调发展也是党代表们的共同期待。从他们讨论报告时的激情中，也能听出他们对现代化的强烈决心。宁夏代表石泰峰、江西代表陆新社、安徽代表安进说， 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就是要科技创新带动全面创新， 全面创新，引领全面发展。 只有把握好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才能找准发展的方位、方向和目标，掌握发展的战略主动。 我们要加强创新，弘扬工匠精神，让国有企业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年终临近，中国经济再添暖色。上半年我国 GDP 增速达到6.9%，下半年有望实现7%。年底中央企业改制将基本完成，第三批自贸区刚刚传来半年捷报，红利释放，新增注册企业超过6万家，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中国的大开放贸易角色之于世界更显重要。 李克强同志昨天来到他所在的党的19大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团参加讨论。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李克强说，党的18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成为我们党指导思想，长期进行遵循。 李克强说，把发展作为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提供更多就业、更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更好兜底的社会保障。 王岐山同志昨天来到他所在的党的19大湖南省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党的19大报告。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王岐山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党的领导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树立起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的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体现在坚定的理想信念宗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党管干部选对人、用好人、树立鲜明的价值观和政治导向上，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恒心探索出一条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 张高丽同志昨天来到他所在的党的19大陕西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党的19大报告。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张高丽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报告高屋建瓴，开拓创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的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张高丽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央广消息，党的19大解放军代表团18号下午开始分组讨论党的19大报告。范长龙同志在参加小组讨论时说，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作为党的领袖、军队统帅，创立了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引领军队开启了强军兴军新征程，推动军队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许其亮同志在参加小组讨论时说，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从指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 牢固确立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人民军队一定能在建设世界一流的新征程上迈出更快更坚实的步伐。 央广消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分别发来贺信，热烈祝贺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十九大新闻中心昨天在梅地亚中心举行首场记者招待会，中央纪委中组部负责同志就加强党建工作和全面从严治党情况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央广记者侯燕、张绵绵报道。 十九大报告提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并指出要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杨晓杜指出， 当我们的广大的党员干部在不敢腐、不能腐的基础上逐步的走向不想腐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越来越接近反腐败的压倒性的胜利。 杨晓杜透露，十九大之后，中央纪委打击腐败高官的重点仍然是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应集中，群众反应强烈，现在重要岗位而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三种情况同时具备，并且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交织的是重中之重。有记者问到，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高压态势下，有些地方出现了为官不为，甚至出现了官员辞职下海潮的情况，如何避免？中组部副部长齐玉表示， 平均每年辞职人数仅占公务员总数的0.1%左右，就因为我们是一共是700多万公务员，每年辞职大概就是1万或者多一点，因此呢就不存在所谓辞职下海潮这种现象。虽然每年有一些公务员辞职离开，但是呢也有许多优秀人才是通过考录或者调任等方式呢又进入公务员队伍，这就形成了这个能进能出的良性机制，这也符合公务员制度本身设计的初衷。 对于所谓的为官不为现象，齐玉表示，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难以完全杜绝。 我们还要努力地强化正能量，正确对待干部在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把工作中这个无心之过同明知故犯能够区别开来，把探索中的失误同无视法纪能够区别开来，把为公之师同谋取私利区别开来，鼓励广大干部干事创业，大胆作为。 十九大代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党组书记库热西买和苏提昨天做客中央台时透露，未来将实现突发事件第一时间现场信息快速获取、处理和分析。央广记者肖源、朱宏源报道。 今年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牵头完成了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工作，这项工作历时3年，被称为首次取得了我国全覆盖、无缝隙、高精度的地理国情普查成果。库热西， 举个例子吧，这次地理国情普查查清了我国各类住房建筑区的总面积为15.31万平方千米，再比如查清了我国林草总面积为596.78万平方千米，林草覆盖率逐年提高，反映了退耕还林还草成效非常显著。 今年启动的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将构建由全国航空应急测绘保障基地、国家应急测绘保障分队、应急测绘资源共享节点组成的国家应急测绘保障体系。库热西透露，项目建成后，国家应急测绘响应时间将提高3到4倍， 具备4个小时抵达80%以上陆地及沿海区域重大突发事件现场图像等4小时传送国务院应急平台的能力，同时呢，实现突发事件第一时间现场信息快速获取、处理、分析，以高效服务，更好地承担和履行应急职责。 十九大时光。内蒙古阿尔山哨所。 大家看，大家看，以上情况，搜集到。 行， 等等。 早上八点半，一天中又一次巡逻开始了。张伟和战友登上巡逻车。窗外，前些天还清翠的草原已呈现褐黄色。远处边境线上，松贝尔口岸白色国门上那枚红色的国徽格外醒目。 习主席那年来的时候，比现在这可冷多了。那会儿都穿着大衣呢。 29岁的张伟如今是排长。2014年在三角山哨所给习主席介绍执勤情况的正是他。 哨所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外边安装了那个新的那个保温层，还给打了一口井。新盖了一座小房子。 走在需要步行的巡逻路上，张伟指向远处的山丘，那里就是他们的哨所。十九大开幕，他和战友们在那里聆听了总书记做的报告。 我对主席说的要把人民军队全面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这句话特别有感触。作为一名军人，我觉得更应该有责任有担当。 江西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从学院大门沿林荫道直行200米，就是杨少华所在的教学科研部党建研究中心的办公楼。杨少华今天没有课，正好可以继续仔细研读十九大报告。 哎，少华， 哎， 你在看那个报告了？ 对啊。 进来的是同办公室的教授刘富春。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啊。 嗯。 报告里面讲打铁必须自身硬。 嗯。 之前说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一字是它有什么区别呢？ 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区别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政治决心的。 杨少华的研究领域是井冈山精神，从和学院的同事集中收看十九大报告，到参加十九大精神集体备课，和同事讨论，与学员聊天，杨少华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从十九大报告中自己找到了未来更明确的研究方向。 所以在下一步的教学当中，我们想结合井冈山的这段历史，来解读共产党人应该怎么样来坚定理想信念。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一些外国领导人、政党和组织纷纷致电或致函，表示热烈祝贺。塔吉克斯坦人民民主党主席总统拉赫蒙在贺函中表示，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令人瞩目成就以及国际威望的提升，首先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塞内加尔争取共和联盟主席总统萨勒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最高委员会主席格雷兹洛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未来将更加蓬勃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缅甸总统廷觉、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总裁参议长皮门特尔、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李显龙、蒙古国总理乌呼日勒苏赫、丹麦自由党主席、政府首相拉斯穆森等政要也发来贺电贺函。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杨君天、方亮，主播郑兰、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汉桑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速度，我们一直在追赶；视角，我们一直在切换。高起跳，深探底，立体快新闻。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凝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